系练心术。萨古拉琴弦呢一只字咧，其实系出自于心理学大师荣格。简单嚟讲，人嘅成长就好似古代嘅炼金术士一样，如将身心灵唔同范畴去提炼，先至可以成为最真实、最美丽嘅自己。喺呢个节目入边，我会同大家一起去探讨心理学、社会学、身心灵唔同范畴嘅专业理论同埋科学实证，同大家一起成长、修行、修心，活出真正嘅人生。我系安静，诚斋炼心术。逢星期日12点到下昼1点半，到时见。 好，翻到嚟我哋练心术节目，咁今日咧，哇，真系有我哋咧吓，其中练心术嘉宾入边其中一集最受欢迎嘅嘉宾啦，啊，之前都上过嚟啦，都系我好老师啦，系啊 Dr. Paul Wong 啦，咁都循例都介绍翻佢一次啦，咁样，咁佢系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同社会行政学系嘅副教授啦，佢亦都本身系一个临床心理学家啦，咁亦都系咧香港大学嘅辅导学硕士课程嘅副总监嚟嘅，咁啊 Dr. Wong 咧咁就做好多嘅 research 嘅，咁啊任何啊我阵间完咗我请教你先，我要搞 research， 有啲嘅即系所有研究嘅嘢，唔同范畴嘅嘢咧，即系都会牵涉到，亦都系做好多即系社会服务上边即系有关嘅东西啦。咁今集咧請到 Dr. Wong 上嚟咧，就同我哋講一個近排都幾敏感嘅題目，因為 Dr. Wong 之前都係專研究呢一樣嘢啦，就係、是、自殺啦。咁當然我哋可能都會牽涉到其他唔同嘅範疇嘅嚇，即係按翻我哋個 flow 點樣去啦嚇。咁咧咁就因為近排都好多自殺嘅新聞，亦都令人好痛心咁樣樣嘅嚇。咁咧我見到 Dr. Wong 今日咧就帶咗本書上嚟，咁我就想邀請你咧同我哋講一講呢本書先。是啲乜嘢咧？咁我哋就引入个题目嗰度。 好，咁多位新年快乐啦吓！咁啊，呢本书其实都好耐冇睇嘅。咁点解好耐冇睇咧？其实我2009年我仔出世， 系 咁啊，2009年之前咧，知道自己要做爸爸咧，就喺啲书柜嗰度抄翻啲嘢出嚟睇下啦。 即系陈年旧书嚟嘅， 真系陈年旧书嚟嘅。咁啊，琴日又收到个 email 啊，就系一个美国嘅网站咧。咁其实我差唔多10年前到咧就 register 咗，咁咪一啲每個月會彈一個 email 俾你話啊呢個 stage 嘅小朋友會做啲乜啊？要面對啲咩啊？有啲咩擔心啊？咁 哦，即係佢出世嗰陣時你 register 係啦。咁跟住琴日嗰個係咩咧？係最後一個 email， 因為咧佢就話咩啦？你個小朋友 exactly 就話已經大咗啦。咁啊唔會再收到我哋 email 呢個會再收嘅咁。咁所以跟住。知道就要上嚟同你傾偈啦，咁咧就一次過重新有個 reflection， 究竟呢過去九年睇過啲咩書啊，去過啲咩網站啊咁，咁啊又再諗埋其實過去嗰呢個一月啊，啊咁都係新年快樂。呢個一月其實都有啲唔係好開心嘅 cases 發生啦，咁咁啊又有啲殺咗個小朋友話告謀殺啦。琴日又有單殺咗老婆，又殺咗個小朋友，跟住自己送入醫院啦。跟住又有殺咗個太太，跟住自己自殺啦。跟住開學無奈，又有10多歲嘅青少年朋友又跳橋啦、跳樓啦。其實過去嗰一年，如果大唔係過去嗰一個月，如果大家有睇新聞嘅話咧，基本上日日都係有一啲咁樣嘅嘢發生。 其實都幾恐怖的感覺。即是人心上面那种的绝望、啊。 因为其实都很大影响，你想着一月2018年的新一年开始，大家应该都很 hopeful， 很希望有些好事发生。那为什么知道开学好像不知道1月2号还是3号已经有些学生又跳楼。所以又不好啦，跟着就出了一个 report， 就是说香港排第七嘛。happiness 的 level 排第七。同要仲要同啲 unhappy 係嘛？ 排尾七 啊，尾七係啊 係啊。咁所以咪同啲有啲 developing country 去 compare， 咁究竟我哋係啊 ，as 香港人究竟而家發生咩事咧？ 你點睇咧？ 都係嗰句咯，窮得淨係得翻錢。 更何況有啲人窮到有錢都冇。 佢已經好窮啦！我跟住而家近排出咗2016年嘅 mid。term 嘅 census 出咗個 report， 都講翻其實香港有5個人有一個喺貧窮線之下生活，咁、香港亦都係貧富懸殊最高嘅一笪地方咁，咁所以究竟窮嘅又唔開心，有錢嘅又唔開心，有家庭嘅又唔開心， 有工嘅又唔开心，冇工嘅又唔开心，究竟我哋而家做紧咩咧？ 有冇家庭都唔开心，系咪单身又唔开心，有伴侣嘅又唔开心咁，唔系有仔又唔开心，冇仔又要恨仔，又都系唔开心。咁所以点算咧？咁样吓，咁其实呢本书你想你带过嚟嘅时候，其实你系想表达，即系同大众嘅表达系背后嗰个意念系啲乜嘢啊？ 个意念咧，嗱，其实呢本书咧就叫 Paranoid 嘅 Parenting， 系咩嚟嘅咧？其实呢本书都好多年前啦，都成廿年前。 嗯， 咁嗰阵时点解会有呢个 concept 出现咧？就系、其实有一段时间八几年咧、基本上美国或者一啲比较、成熟嘅国家咧，佢啲家长好忙噶嘛，咁咧就唔 系 好得闲理啲小朋友。咁、但系到一个富裕，一个国家开始富裕咧。咁啲家長就多咗少少啲時間啦，咁我開始咧就變咗好緊張啲小朋友啦，咁同埋啲家長開始有教育啦嘛，叫做 educated parents， educated parents 咧就點咧？成日覺得呢個世界好多嘢都係好危險啊！哎呀，周圍都有賊啊，有人呃你啊，誒嗰啲教育制度又唔好啊，個 politics 嗰啲制度又唔好啊，咁成日都講緊一啲好唔開心、好負面嘅嘢，就要去不停咁保護啲小朋友。咁所以咧，去到某個位咧，又唔理啲小朋友。到變咗 helicopter parents 就叫 paranoid parenting。咁、其實點解要帶呢本書上嚟呢？我都想講下，其實我哋嘅世界變得好快、其實可能八幾年到而家，其實都係三十年嘅事。但係咧，尤其是呢八年啊，自從我哋有收嚟電話之後咧，呢、smartphone 之後咧，我覺得呢個世界變得好快， 直頭變曬添啊！ 係變咗好快咯，即係變到其實而家人係冇得瞓覺嘅咯。連你 basic needs 都冇埋， 係嘛？點解會咁樣講咧？你覺得？ 因為可能出去你問下是但一個大人咧，幾多分鐘之前係掂過個電話，同埋幾多分鐘之前掂過支筆咧？咁咁其實睇下先，我十一月中咁我去咗新加坡，去咗一個 conference 就係講引稱嘅，咁啊突然間突發奇想。因為聽嗰班朋友其實都係社工啊，或者啲大學教授啊，即係其實可能都上年紀。咁我想做一個 experiment 喺個 conference 入邊做 experiment。咁點咧？咁我就成個身袋喺西裝嗰度袋咗啲鎖匙啦，袋咗指甲鉗啦，袋咗電話啦，袋咗筆啦。咁我跟住咧就行周圍行喺個 conference room 度周圍行。咁我同佢講喂。個電話重啲定係鎖匙重啲咁樣？咁因為我一抽鎖匙嘛，咁啊當然係抽鎖匙重啲啦。咁我拿住一沓有八達通啊、卡片啊咁樣嗰啲，跟住有錄音機啊，咁我又叫佢稱下究竟個電話重啲定係揾幾重啲啊咁。咁跟住當然啦，當你而家個電話其實有人計過啊，所有嘅 functions 包括你聽歌、聽收音機、影相、睇書、學嘢，其實講緊幾百磅嘅一件事。咁即係話咩咧？其实你系拎住一个电话，你系拎紧以前可能十零二十年前几百磅嘅一啲嘢喺个电脑。咁、我要佢哋有一个 physical 嘅 concept， 系觉得原来呢个世界真系变咗好多。因为如果唔系咁做咧，佢哋会知道啊，系啦，世界变咗。但系你冇称过一件事，你冇一个 系啦， 入咗心啦吓。咁所以就做咗個 experiment 咁我發覺其實呢十零年我哋生活變得好快 咯。其實好 make sense 嘅喎，亦都好好，我覺得呢個小實驗，因為咧的確係嘅喎。以前我哋要真係中意聽歌，我哋先至會帶個可能 Walkman 啊，或者係帶部機出街係嘛？我哋真係需要成日計數，我哋先會帶個計數機出街。但係而家咧唔係嘅，即係一部手提電話係有曬，但係其實嗰啲 function 基本上好少用到。但係我哋就會甚至乎。我的感觉就是在我们的心的空间都少了很多。 有很多东西你不珍惜，你又不记得。你可能想想我们以前记得的电话可能有二三十个，因为你一定要记得 用老记 嘛。现在没有的，你自己那个都可能自己都不记得。基本上可能五个电话我想顶晒笼的，基本上。跟着又变了不珍惜。为什么不珍惜呢？又讲音乐了。我好记得我以前曾经有一只歌咧，揾咗三年。咁点解揾咗三年呢？喺个电视台嗰度听到只歌，记得个旋律，记得一两句嗰个 chorus 嗰个 chorus 嗰个 lyrics。咁啊冇嘅，因为过咗咁啊睇一次电视咁样。咁但系好中意呢只歌嘅。咁点咧？唔记得个歌词，唔记得个歌名。 唔记得边个唱， 又唔知边个唱。咁啊，不停系咁去啲图书馆啊，咁啊抄下啲 CD 啊，咁啦咁。 咁點不知有一次咧，就喺圖書館見到，咁啊，但係已經係三四年前之後嘅事，係抄好耐。 係。 而家咧，基本上你可能攞住電話咧，你 Google 就已經有嘅。係。咁打兩個字，咁你啲歌喺曬度，咁所以珍惜呢樣嘢，我覺得而家冇乜啦。 所以其實都係嘅，甚至乎可能而家啲人對感情嗰種嘅珍重都好似都有變化嘅。如果你問我，即係由於唔需要太珍惜好多嘅嘢，咁所以好多嘢都可以換咯，係嘛？或者係可以抌咗佢，或者係咁樣嚇。咁甚至乎。亦都顯示到咧，好多人冇咗個耐性，嚇冇咗個耐性去接受同埋去承受嗰種嘅變化。咁譬如對於呢一樣嘢嚟講咧，會唔會譬如喺 Dr. Wong 你眼中，佢會唔會都同我哋而家嗰啲文人嘅心理啊上邊啊嗰啲佢哋可能脆弱咗啊，近乎去到絕望嘅位置都可能有關咁樣？ 我又唔好肯定係脆弱咗，不過我覺得。人同人之間的關係真係好薄弱嘅，係 嘛？ 咁其實可能三四十年前咧，有本書叫做《Bowling Alone》，係講啲美國人咧開始，因為其實我哋以前成日睇嗰啲美劇咧，咪講啲人去打 bowling 係成家人一齊去啊，跟住飲下啤酒啊，食下 pizza 咁樣。咁後屘可能幾十年前有本書開始講緊叫《Bowling Alone》， 係自己一個人打 bowling， 係啦 ，Robin Putman 寫嘅本書咁，就講其實。個世界開始發展到人係唔需要再同其他人一齊，咁呢個 social 呢件事係好緊要嘅，人係都係動物世界其中一個部分啦。咁動物世界大部分都係一啲群體動物嚟噶嘛，係咪？咁但係人而家基本上因為有電話啦，樣嘢都隨手可得啦，朋友隨手可得啦。 朋友隨手可得呢一樣嘢有啲吊軌喎， 係 邊一類嘅朋友先？ 就是 Facebook friend 咯， 嚇 Facebook friend 即係唔代表你係真心交心嗰啲 friend 咯， 分唔到。我諗對好多人嚟講分唔到，即係你有人 like 你，佢已經覺得你佢哋係佢 friend 嚟咁。 哦， 咁但係真心嘅朋友又真係唔多咯， 深交嘅朋友咁。 深交唔多，咁所以就變咗人。我覺得人同人之間關係好脆弱，咁所以個社會發生了很多不同的一啲，我覺得叫悲劇或者不開心的嘢咯。 係，譬如話，我知道你有研究隱稱啦，咁其實隱稱佢哋點解要將自己 withdraw 到去到一個咁極端的位置咧？其實點樣先為之會係一個隱稱先？首先我個 definition 嗱，隱稱咧其實就喺1990几年喺日本，其實有個精神科醫生就話啊 ，call 呢個 term 叫隱稱咁。咁以佢嗰陣時嗰個定義咧，就話你六個月以上唔同人接觸啦，跟住就成日匿埋喺屋企啦， 係， 咁亦都係因為呢啲咁嘅匿埋屋企同埋唔同人溝通咧，令到自己緊張啦，令到自己好唔舒服啦，影響咗你嘅生活咧，咁咪叫隱稱。咁呢樣嘢其實開頭嗰陣時咧，就覺得係啲日本嘅一啲文化嚟。 係啊係啊，簡居族啊，係 啦。咁因為日本人都好 封閉， 好封閉嘅，其實一個好封閉嘅社會。咁啊，到後屘十年後到啦，咁啊2005年、2006年開始咧，就發覺原來唔同嘅國家都開始有呢啲問題發生。咁當然香港有啦。台灣有啦，韓國有啦，其實而家連歐洲嘅社會都越嚟越多咁樣。咁但係點解會有呢個隱稱嘅問題咧？咁啊好多唔同嘅原因嘅。咁當然男同女又有少唔分別。女嘅咧，我哋有見過女嘅，即係以前成日都話，其實可能係男嘅隱稱多，女嘅隱稱多好多。但係其實原來都唔係嘅， 都唔係嘅， 唔係比我哋想象中9:1咁樣，可能係6:4咁樣樣咯。 哦， 咁係咩咧？譬如有啲中二、中一嘅女學生啦，咁你知嗰個年代，即係嗰個年紀係要靚啦，要socialize啦。咁但係當你唔靚，或者當你唔係好似人哋咁socialize嘅話，你就俾人 isolate 咯。咁咧俾人 isolate 咗，咁分分鐘咧又可能多啲言語上嘅欺凌啦。咁跟住就令到你可能，不如唔好翻學啦。咁啊，開頭唔翻一兩日，一個禮拜唔翻一兩日，跟住慢慢直情唔翻添。咁有啲係咩咧？譬如上 P 堂，咁你知香港啲女仔又好鬼憎上 P 堂噶嘛？咁啊又話，又件衫又要著冷衫啊，咁夏天又著冷衫。 係啊係啊係啊！我嗰陣時都30度都笠住件冷衫。 咁係咯，咪唔翻咯？咁唔翻又跟住變咗唔越嚟越唔想出街。 越嚟越唔想出街，咁匿人喺屋企做咩咧？咁你匿屋企，如果你屋企又冇乜錢嘅，咁你咪留屋企咯，因為你冇錢出街嘛，咁你咪越留，又咪淨係做咩好咧？一係就上網啦，一係就聽歌啦，一係睇漫畫啦咁。咁男仔又係咁嘅，咁男仔都係同啲我哋叫做欺凌都好大關係。咁當然又係有啲比較啦。咁開頭就話睇下啲網站啊，睇下啲漫畫咁，但係其實過多一輪，佢哋自己都覺得悶。咁悶到某個位咩咧？佢哋連同人溝通嘅 basic 嘅技能都冇埋。 哦。咁所以即係連講嘢，可能對住一個人陌生人，佢都唔知點講咁。 佢唔識講啊！即係佢見到一個人， 係 好耐冇見過人啊嘛。咁咪 咁我都係啊， 係咪啊？你諗下係咪？你當你混埋自己六個月， 深山度住咁樣， 你見唔到人個樣係乜嘢喎？咁人哋望住你隻眼， 係 好驚， 佢就會驚啦，係啦。 咁啊，即係想出嚟，但係出唔到咯。咁所以呢啲就係引稱。开头俾人好多错觉就，佢哋又好啦，唔使翻学，唔使做，咁喺屋企有人养咁。但系其实佢哋系唔系好舒服嘅啫。 即系佢对于自己隐清嘅状态都唔舒服嘅。 后期开始越嚟越唔舒服咯，但系已经去到某个位，佢想出嚟根本出 都出唔到啦。咁点算咧？其实又好难揾嘅嗰啲隐清。 所以点解其实隐清呢个 term 咧，有唔同嘅国家有好多唔同嘅 description 嘅。我哋嘅以前2005年咧。曾經叫過英文叫做 hidden youth 嘅，即係隱稱啦，又叫過 non-engaged youth 嘅 ，non-engaged youth 即係話我哋社會福利嘅人係接觸唔到嘅人。咁啊喺日本一向都叫 hikikomori 就叫一啲宅嘅男仔啦咁樣。咁而家其實全個世界大部分嘅西方社會都用緊 hikikomori 呢個字嘅。咁啊係啦， 即係宅男咁樣啊。 係啦，咁但係去大陸咧，喺大陸。他哋開始又對宅呢個字咧有多啲了解，但係宅又唔係一定係人。 係咯，我都覺得自己好宅噶。 宅係你可以選擇留喺屋企，但係你想出嚟你出到嘛，即係你要做節目你翻工。 係啊係啊， 咁但係出到嘛，但係人係真係出唔到咯。 哦，即係佢連個能力上邊，佢都可能有一啲嘅狀況出現咗嘅。 係啦，咁啊，所以而家香港。我哋有10-20年嘅經驗啦，其實啊，捉住佢哋，又上次上嚟都，佢哋都做咗好多嘢嘅。咁但係成個世界講用我哋講用 evidence base 啊，即係用一啲證據證明咩方法幫到佢哋最好咧？其實冇乜嘅，即係我哋都唔知道究竟呢班人第一揾又揾佢唔到，就算揾到佢咧，點樣同佢去 build up 嗰個關係又唔知道。咁佢哋咧？接觸佢咧，一陣間又會唔出嚟嘅。 係啊，佢要忍啊嘛。 我又忍，咁所以其實全個世界咧揾到一啲叫做實證為本嘅方法幫我哋，真係唔好多咯。 哦，即係其實一班都幾難去， 好難 去幫得到，或者係佢自己都難以去幫到自己嘅一班朋友。 咁所以點解上次咧，阿 Eddie Sir 同埋阿 Regina， 我其實都同佢哋好多合作，都好欣賞佢哋嘅工作，就係因為。其实那班隐青对人已经开始没兴趣 了。 是吗？对人也都可能不是没兴趣，而是会 不会 怕和不信任。 哦、 所以用动物去接触这班隐青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其实挺有趣的，你令我想起有一些在深山居住的深山不要说野人，但是他们真的是离群索居样。其实他们少见人。 嗯、 我哋都可以想象得到，佢都會驚人啊嘛！即係佢有佢自己生活嘅方式、生活嘅模式， 嗯、 然之後佢有佢飲食嘅方法，佢冇佢生存到，但係又冇必要同你哋接觸嘅喎，係、 嗯、 嘛？但係有時我又有個疑惑嘅一個位，咁既然佢哋忍得咁犀利，都要屋企 support， 都要先至可以生存得到落去嘅喎。 唔係你諗下，其實佢哋個 so-called cost of living 可能唔係好高嘅。就算我當你真係喺公屋度住啦，呢、這個有啲吊詭，有啲特別嘅。日本嘅隱稱咧，佢哋話好多時都係一啲中產嘅家庭。咁啊，爸爸可能係啲公務員啊，即係可能人永遠都唔翻屋企，夜晚啊出咗去飲啊或者剩啦咁。咁媽媽就係啲唔使出街，係咁 helicopter 呢啲 parenting 係咁摁住佢咁樣，咁啊令到佢。達到唔到爸爸嘅期望啦，媽媽成日係咁 overprotective 啦，咁樣令到佢不如唔出街做嘢算數咯。 咁但香港有啲唔同，香港我哋見即係同啲社工傾偈咧，就話其實係啲比較低收入嘅家庭多。咁但係你又諗翻轉頭，頭先你問得啱啦，低收入家庭，但係你諗下一個人，我當你真係食兩餐或者三餐，咁你要啲乜嘢咧 ？Basic needs 上到網嘅一個環境啦， 係啊， 跟住有電腦啦，少少電啦，跟住。一碗饭可能已经够，咁所以又唔系好大影响 嘅啫。哦，即系所以其实佢哋对佢哋嚟讲，又实际上对个家庭个负担唔重。 唔重，唯一我觉得最大问题系咩咧？屋企细，我哋真系听过有啲案件咧，系因为隐清有时夜晚唔瞓觉噶嘛，咁妈妈要瞓觉， 系啊， 咁但系公屋噶嘛，冇房啊，咁啊隐清就赶阿妈出街。佢話：你阻住我打機，不如你走，你走啦。咁即係當然唔係咁嘅語氣啦。 係 係係係。咁啊，呢樣嘢係唔喺香港好好。 咁啲阿媽會點算啊？ 咁冇噶。如果個阿媽唔讓個小朋友，或者唔讓個青少年朋友，佢同你講：你唔好搞我，打你一陣跳樓咁樣。咁你做阿媽，你點咧？ 都好難噶喎，咁佢都要有地方瞓噶。 咁阿媽咪出街行咯。 哇！ 所以都， 所以有更加多悲劇會發生，係 嘛？係啊，係啊，係啊。 其實關唔關事咧？即係頭先我哋一開始節目一開始講啦，咁而家其實我諗我哋香港嗰個狀況同呢本書所講嘅狀況都好相似，即係幾十年前就啲時間啊、性啊嗰啲嘅嘢咧，都係即係正等於我哋爸爸媽媽代啫嘛，即係放羊咁樣樣，你自己去搞掂你自己啦咁樣嚇。但係到我呢一代或者係 Doctor Wong 呢一代嘅時候咧，開始可能你嗰代都仲冇咁 protective 啦，我嗰代算係開始比較 protective 啲，再落而家可能我呢代生出嚟嗰啲咧就 over protective 啦。其實一代代見到落去都係咁嘅喎。 咁所以點解後屘而家開始要叫啲小朋友 take risk 就咁解啦？調翻轉頭 take risk 呢個年代嗰啲家長咧就唔俾小朋友 take risk。咁啊點咧？譬如其實而家你都聽唔少嘅，去公園唔好摸啲沙，啲沙污糟，跟住出街唔好掂啲狗，啲狗咬你。咁跟住過馬路要小心啊！十零歲都仲要拖住啊，咁樣俾人間拐子佬拐你手。咁所有嘢咧都係用一個。呢、這個世界好危險啊，好恐怖啊，好多人會害你啊嘅一個社會出現， 咁咪好多恐懼咯。 咁咪好多恐懼，令到你覺得，喂，唔好 take risk 啊咁。一個人唔 take risk， 咁就冇嘢學噶啦嘛。 冒險精神係咪？ 冇嘢學噶， 係啊， 學唔到嘢 都啱噶喎。 咁係啊，好得意啊！我七月啊，上年七月咁啊，又去 conference， 去 conference 就我工作嘅一部分。 系 咁啊，去咗瑞士有个 talk 嘅，讲啲青少年精神健康嘅问题。嗰个 speaker 问，咁啊瑞士人嚟嘅，佢问我哋台下几百嗰啲人听紧佢讲乜嘢，佢话啊，你哋 take 唔 take risk 噶？咁啲人唔知点样答啊嘛。咁佢话喂，不如我问你咁样问啦，有边个人喺台下边？断个脚嘅咁，咁啊五成嘅人咧，咁啊举手啊断个脚， 断个脚啊， 即系系啦，断个脚 咁多啊， 咁因为你去瑞士其实做 exactly 做好多运动啊嘛，咁佢哋做好多啲所谓嘅我哋叫咩啊嗰啲 extreme games 嘅， 系啊， 咁我又尝试啊做下 experiment 啦，咁啊翻香港上堂咁有百零个学生。咁啊，又問同一個問題。咁當然學生同埋啲 audience， 咁當然我喺瑞士嗰班就可能三四十歲或者五十歲啦。咁我翻學 Hong Kong U 可能就十零歲啦。咁我問同一個問題，你估下個 percentage 幾多？ 斷個腳喎， 斷個腳 或 者 broken bones 啊？ 真係，總之係 斷 個東西嘅 骨咯。 我諗都可能未必真係有好多啊，係嘛？三成、兩成、 10% 都唔知有冇，可能你知 Hong Kong U 啲學生好。病埋啦，唔举手啦咁。咁但系冇啊，百几人得十零只手嘅啫咁。咁你可以谂下，其实喺我哋呢一个社区啊，即系咁人逼逼啊咁。 系。 咁我哋 take risk 嘅人真系唔多。 可能佢哋都甚至乎唔系由于自己主动运动受伤添，可能 系 意外添，系嘛？ 好唔想上 PE 堂嘅，跟住俾人撞亲咁样。 系咯，可能 bullying 咁样又点样吓？ 系咯，咁你哋幻想下，我哋嘅下一代原来系一班咁 protected。即係唔係淨係講緊家長 protect 佢，係講緊成個環境好 protect 佢哋嘅。咁 咁理想佢哋將來會係點咧？ 哇！咁其實咧，我忽然之間聽到有個位咧，我都覺得幾令人擔心，或者幾驚嘅呢個位係當咁成班社會咁 protective 嘅時候嚇，即係啲小朋友嚇，咁當佢慢慢長大。剛才我們一開始就講了很多不少的 case、其實暗坑裡面、雖然未必有正式 research 做過，如果可能裡面有滲到有些你可以、Dr. Wang 也可以看一看，我純粹我自己感覺而已，其實呢他們都不懂得怎樣 protect 自己，或者不懂得怎樣去、即當有 risk 的時候、或者出現狀況的時候，或者是譬如說是我們聽到一些他們家裡的互相傷害、那些案件的時候，其實不懂得去怎樣處理， 不就是我們了。其實為什麼後來我做了這麼多 有自殺的事、有隱稱的事、有動物的事、其實我後來現在這一兩年想回頭、為什麼做了這麼多不同的 topic 呢？因為我45-45年前呢，第一個真正做的研究呢就叫香港人心理剖析研究，我其實上次都有講過。做什麼呢？其實訪問了150個啲自殺的家人。 是啊 是啊。我問下他們究竟、因什麼事會自殺啦、有什麼可以保護啦，他們覺得。後來找了很多不同的所謂的成因，即是香港人自殺的成因，當然包括有精神病啦、欠債啦、失業啦、曾經自殺過啦，咁 out of 呢啲咁多嘅所謂成因咧，有一個保護因素咧，就係、我哋揾到原來如果呢個人有呢個保護因素咧，係可以抗衡呢啲嘢。 係 想唔想估下保護因素係咩？ 保護因素啊，屋企人嘅支持。 類近啦，咁我哋咧就話原來揾到咧社交支持。 社交 是一个最好的保护因素。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就原来你有社交支持，即当然包括你欠债的话， 有人帮你借钱， 有人帮你还，没人帮你还的话都教到你去哪里还，去哪里找钱扑钱回来还。如果你又不懂得人家又没有借钱给你，又不懂得在哪里扑、那你都自己要想办法的嘛、这个都是 problem solving 来的嘛。但是这些 problem solving，你想回我們讀小學和中學現在的 curriculum 教不教這些東西？ 不教。 什麼都不教。什麼都不教的意思是什麼呢？你病了、入醫院，你知不知道走去哪裡看哪個醫生？ 不知 道。不知道。現在說買樓、什麼借錢、你懂不懂得買樓的 process 是什麼？ 不懂。 不懂了。到你而家叻咩咧？叻就叻在咩咧？去旅行啊，咁样你可以去某啲网站度订嘢啊，嗰啲你好叻嘅。但系去解难你系唔叻噶嘛？即系你 enjoy life 你会好叻，但系你去解难你唔叻。 Problem solving 唔叻，咁完全。但系呢啲 系呢个系好重要喎，唔教我哋点样去解决问题。 咁我解决咩问题啊？譬如 H 加 O 加两次咁嗰啲解难你咪识咯，跟住 sin cosine tangent 解难嗰啲你咪识咯。系咯，咁但系 生活上 嘅嘢唔识咯。 哇，你提到我一样嘢咧，我好中意咧。我之前睇过有一段片啦吓，咁就系讲德国嘅幼稚园嘅小朋友，系啦，佢哋嘅即系学嘅嘢。佢哋幼稚园嘅时候，我哋幼稚园就已经系储紧 profile 噶啦嘛，要学几多级钢琴啊、舞蹈啊、骑马啊咁样噶嘛。佢哋咧幼稚园系教佢哋要去学。譬如話有咩事，佢哋要識得去揾差人，自己去。佢哋要去森林度學，即係求生咁樣。咁當然唔好複雜嘅嘢嘅求生啦。佢哋要學自己打理自己，要去學煮飯啊、執屋嗰啲咁樣，即係要自理嘅。佢哋學最基本生存需要知道嘅東西，同埋有事佢哋可以點樣做。 呢啲係好緊要的一啲嘢，但係冇教。咁啊，講翻呢本書啦。其實除咗網站，頭先講網站呢本書之外，我都睇過一本書，即係我仔出世之前啦，之後就嚟做爸爸，睇緊我諗10-20個民族，究竟佢哋嘅所謂養兒係一啲點樣嘅方法，亦都睇下究竟嗰個國家點樣對一啲新生嘅 B B 究竟係點咁。咁教育當然係其中一個我睇嘅嘢咯。 咁咪就係原來你發覺哇，點解人哋可以唔係教一啲書本上嘅嘢，只不過求生一啲 basic 嘢。但係你諗翻轉頭，嗰啲嘢先係最應該學 嘅。其實係嘅，我覺得係 嘅 喎。 咁咪所以我哋而家解難嘅問即係技巧咪真係差咗咯。 啊，好啊，咁我哋咧第一節就嚟到呢度先。咁啊，第二節翻嚟，我哋對同阿 Dr. Wong 咧就再傾多啲關於我哋嚇即係唔同嘅東西嚇。 好啊。